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5集，灭城之谋。木罩，如果是改成同音的木和罩，岂不是个桃字？ 难道真的跟当年的张美人有关系？这桃花寨够疯癫的。 这时南宫季走了进来，低声在赵真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赵真忽然笑了。 哦，按耐不住了吗？还是想来探探虚实？ 怎么了？ 赵元佐明天竟然要进宫来面圣。 他进宫？上朝吗？他至少20年没上过朝了吧？突然来？ 不是上朝，说是最近身体不好，有些想念开封和皇宫，想来和太后叙叙旧什么的，大概就是串个门的意思。 小心有鬼，他身边不知道有什么人，如果这事真的跟他有关系，单独和他见面太危险了。 上次弄个什么怪物夜袭，这次又出了个鬼手。 赵普突然将棋子往一旁推了推。 天尊呐，我认输了。 欧阳少征和邹良在一旁看到了，都抽了口冷气。论下棋，赵普从来没输过。赵真也惊讶，莫非天尊棋艺惊人？天尊瞄了赵普一眼，赵普端着茶杯，有些狗腿的坐在天尊身边给他奉茶。 您老人家棋艺精湛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哟，赵普原来也是会拍马屁的呀，嘴还挺甜。天尊含笑瞧他，接了他递过来的茶。 宫中有上好的碧螺春呢，太后还珍藏了200年老窖，您老人家闲着呢也是闲着，不如明天进宫喝几杯。 众人望天，心知肚明，赵普故意输给天尊哄他开心，顺便说好话求天尊进宫住2天，明日赵元佐进宫，万一有什么阴险手段，有天尊在自然不怕出事。赵真一听就知道赵普想什么了，赶紧也笑着请天尊进宫去住2天，他要好好招待，就当谢谢他上次抓住刺客。 我去倒是没问题，不过嘛，有个人其实更合适点。 众人都眨眼，比天尊更适合。正说话间，就见院子后头姚青休息的那间屋子门一开，殷侯溜溜达达的走了出来。天尊对一旁赵真使了个眼色，赵真微微打了个愣神，天尊的意思似乎是让他们去找殷侯。虽然殷侯的身份跟展昭的关系，在座众人都心照不宣，可理论上殷侯只是展昭的表哥，没人会刻意去指明他的身份。天尊让众人请殷侯进宫，其中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论武功，两人不相伯仲，相反，天尊是名门之首，而殷侯则是邪教之主，对付歪门邪道，殷侯的确可能比天尊更有经验些。赵真也不用赵普耍花枪了，起身走到殷侯身旁，恭恭敬敬请他进宫喝酒。殷侯起先还有些纳闷，心说个小皇帝挺有闲情逸致的，还请他喝酒。展昭给他解释了一下情况，殷侯想了想，很爽快地点头答应了，还看了天尊一眼，天尊挪到白玉堂身边说想吃宵夜。坐了一阵子，赵真回宫去了，殷侯答应明早就过去，其他人也各忙各的。 为何你外公去比我师父更合适？ 展昭也想不通，于是两人去问正跟小四子排排坐，一人一碗吃汤圆的天尊。 还记得那只笋吗？ 嗯， 那老鬼认识的乱七八糟的人呐，比我多得多，而且貌似记性比我好一点点。还有啊，他毕竟是你的亲戚，你人在宫门，让赵真欠你外公个人情，以后不好为难你。玉堂又不吃公家饭，我之前在皇宫救过他们一次，已经给他好处了，不需要再多，不如让给你，日后好办事。 说完，天尊吃了最后一个汤圆，站起来揉揉肚子，提着也同样揉肚子的小四子往院子里走。 走，小四子，教你打一套太极拳消食。 天尊带着小四子打太极去了，倒是留下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。 天尊平时稀里糊涂是装出来的吗？ 白玉堂无奈，毕竟他的年龄只有天尊的一个零头，以他当年叱咤风云的经历，有神鬼莫测的能力也不奇怪，倒是天尊会特意为展昭着想，这一点还真出乎白玉堂的预料。 看来师父很中意这只猫啊，不过也不奇怪，这猫人见人爱。 次日清晨，殷侯吃了早饭，就和包拯一起进宫了。天尊起了个早，和小四子一起站在院子里伸懒腰，拿着个杯子，仰着脸，咕噜咕噜漱口。 啊， 紫影打着哈欠走了进来，正在水井边洗脸的展昭见他两个黑眼圈，有些好奇。 你昨晚没睡啊？ 没啊，那么多犯人要审问，你们开封府的衙差都不会审犯人的，比师爷还斯文。 喂，你不是严刑逼供去了吧？大人最讨厌严刑逼供了。 放心，我下手很轻的。 那有没有问出什么来？ 没，对方手脚很干净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最惨的就是黄员外和曹剑，还求我们去救黄瑞云和黄老夫人，还说黄瑞云怀了孩子什么的。 说起来，这个黄瑞云竟然是假的，那真的上哪儿去了呢？ 其实我昨天就想跟你们说了，之前那具被烧焦的丫鬟的尸体，我修复了一下，尸体可能就是黄瑞云的。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看公孙， 确定是他？ 公孙点点头，也很遗憾。 啊，八九不离十。 黄员外要是知道亲生女儿已经死了，自己一直在帮凶手卖命，还弄了个几乎灭门的罪过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态了。真是无妄之灾。 先生，先生，青姨醒了。 这时候，陈修跑了过来。公孙赶紧跑进屋，众人也跟了进去。这会儿床上姚青和红九娘正抱头痛哭呢，众人尴尬地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出也不是。 昭，过来过来。 红九娘擦眼泪招呼展昭，展昭走过去给青姨行礼，毕竟关系特殊，很是亲近。姚青的伤不算严重，他本想找殷侯，但是展昭说他进宫去了。 有公主在，应该不会出事。 哎，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 展昭搞不懂，为什么他青姨会去了缅国，还和穆赵国扯上关系。姚青告诉了众人一段往事。 当年我其实并不是失踪，而是去南缅一带办事时被人暗算，受了重伤。暗算我的是一个女人，功夫奇高，司机蒙面。等我苏醒过来之后，发现我的容貌竟然被改变了，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之后有个蒙面的女子告诉我，我中了毒，想要活命就要为她办事。 展昭等人闻言都微微皱眉。 那个莫非就是桃花娘娘？ 众人又想起鬼手那以假乱真的易容术，也许也是那桃花娘娘的手段。不过幸好姚青当年跟殷侯学过医学。 我当时发现自己隔胆穴道都被扎了毒针，所以受人控制，于是就利用医学，趁那人外出，悄悄拔掉毒针逃走了。逃走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是被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，但我当时强行拔掉毒针导致中毒，最后不小心滚下山崖，不省人事了。 然后呢？ 唉，还好我命大，滚下山坡之后落到了缅国境内，被缅国一位老郎中救了。那郎中给我解完毒之后，我忘记了一些事情。郎中说是毒药还残留在体内的关系，要彻底驱毒才能想起以前的事，而驱毒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。 之后姚青无法，只好留在深山做这个郎中的徒弟。他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却是记得眼前的事情，比如说那个害他的女人。老郎中告诉姚青，他所中的毒是醉心花的毒，醉心花奇邪无比，在缅国是禁止栽种的。就这样，姚青一边治病一边在缅国生活，因为他功夫好，所以成立了个门派，后来还成了缅国的重臣。大概几年前，姚青体内的毒彻底清除了，在缅国也当了大官，缅王非常倚重他，在那里他也有很多门徒，就算想念中原，想念魔宫，也没法回来了。 原本我之前想回中原找公主，但是当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一个不知道怎么兴起的穆兆国开始兴风作浪。穆兆国的军队能征善战，很快将南蛮一带的小部族全部吞并了。我曾暗中抓到了一个穆兆国的女兵，发现他们是被毒针所控制，就跟当年的我一样，所以我对穆兆国特别留意。 姚青这次是听说穆兆国会派使者入开封，所以才请了这个使者的职位。一方面他觉得穆兆国可能另有目的，另一方面他想见阴侯和魔宫的兄弟姐妹们。 青爷，你知不知道那个蒙面人究竟是谁啊？ 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小心。穆兆国所有的士兵都是女人，这些女人攻占一个城池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她们没有统一的号衣，也不穿盔甲，而是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，陆续几天混进一座城池里。本来女人就不容易被人怀疑，而且穿着裙子很容易藏一些兵器在身上，等到人数聚集到一定多的时候，这些女人就会突然形成战斗里很强的军队，和外边的人里应外合，联手攻破城池。 这确实很难缠。 我之前派了很多人在开封周边暗探，发现最近的确有不少人失踪，还有大批外地人进入开封城。我本来跟踪鬼手是想查探进一步的消息，好帮助你们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被暗算了，我还以为会送命呢。 如果真能用毒针操控人，也就是说无论男人女人都能操控了，到时候要杀的就不只是敌众，而且还有城中百姓，对方坐收渔翁之利，这一招够狠。 众人都点头，是得找个良策来应对。这时候一直在一旁听着不说话的白玉堂突然开口， 也许线索一直都在，是我们忽略了。 什么？ 对，我们的确忽略了一些事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